不用起来上班，随便找个地方吃了盖饭，内心慢慢的变得焦躁不安，漫无目的的向着黑暗走去，是该回家还是继续溜达，漫无目的的向着黑暗走去，是该期待还是继续等待。我有一次迷失在这孤独的城市，突然感觉到这无助的恐惧，现实让我不能自由的呼吸。我有一次迷失在这黑暗的黑夜，不用起来上班，随便找个地方吃了盖饭，内心慢慢的变得焦躁不安，漫无目的的向着黑暗走去，是该回家还是继续溜达，漫无目的的向着黑暗走去，是该期待还是继续等待。我有一次迷失在这孤独的城市，感觉到这无助的空虚，现实让我不能自由的呼吸。我又一次迷失在这北京的黑夜。现实让我不能自由的呼吸，我又一次迷失在这北京的黑夜，我又一次迷失在这孤独的城市，突然感觉到这无助的空虚。